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最高温度可达27度左右，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注意防晒。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呢是2，预计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在东北三环安贞桥到三元桥内环方向是车多的，在莲花桥区受事故影响，那么在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这些地方呢，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在京城高速收费站、鲨鱼收费站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拥堵。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平房桥。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德意小馆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小高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高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是吧？这个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那么进入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常说啊吃点小海鲜，现在到日子了吗？ 现在正是时候，就是清明过了到入秋之前，就是小海鲜最肥美的时候。 哦， 价钱也比较合理。 那基本上就是说到8月份，这个阶段都是可以吃海鲜的时候。 对， 所谓这个小海鲜是指的哪些呢？ 小海鲜基本上指那种小贝壳类的东西，就是文蛤、花蛤、蛏子这种，然后包括一些皮皮虾。然后再热一点的话可以吃海蟹，一些海鱼这种都可以。 好，小高呢是天天跟厨房打交道啊，也经常的去逛这个菜市场啊、集市啊、海鲜市场什么的。最近有没有出去逛逛呢？ 基本每天都要去，因为也是旺季了。 有什么好货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最近就是 皮皮虾是比较好的，然后但是今年的价格稍微有点贵，比往年。然后昨天买了点蛏子，感觉就特别好，特别肥美，然后价钱也合理。 哦、这都是我们口中的小海鲜是吧？ 对对对、啊，带壳的嘛，就是没事比较闲着吃的那种。 嗯，说到这个海鲜呢、啊，刚才你也提到了皮皮虾啊，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就觉得它特别难包，是这么回事吗？ 皮皮虾你要用手包的话确实难包，而且就很危险，容易扎手嘛。像我们吃都是用剪刀，先是把它头剪下来，然后把它后面那个尾鳍顺着它那个它后面尾鳍那个边儿给它整个绞完了之后，然后一拨开它整个那个肉就出来了、 嗯、 特别方便。 好像到你嘴里面都特别容易啊，一到我这儿呢总是吃不到整个的。 这个就唯手首尔嘛。 对，说到这个小海鲜啊，可能在这个包的时候有点费劲，但其实呢它在烹调起来应该算是最简单的，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清水一焯或者一煮就可以了。 对，因为海鲜讲究还是一个鲜字，就是烹饪的过程不用太复杂，但是让它把那个鲜味就是凸显到极致还是有窍门的。 嗯，说到海鲜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也是跟这个鱼虾蟹蚌就是海鲜类的有关嘛、 嗯、 因为刚好夏季呢也是吃海鲜的一个旺季啊。说到海鲜我们都知道鲜是重点，但是呢通常我们在这个买的时候包括在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搞不好或者说把握不好这个鲜度。我们先来说一下挑选吧。那么市面上现在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活的啊，说到鲜呢有很多的鲜，比如说什么冰鲜的， 嗯， 什么冻鲜的，而各种各样的啊、 嗯、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买到真正的挺新鲜的海鲜呢？ 啊，这个这每个品类是不一样，但也有通用的规则哈。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依靠看看它颜色呀、 嗯、 表面啊，包括鱼的眼睛鳃啊什么，这样是看二看它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看它那个状态，然后、 嗯， 再有就是主要还是闻闻味道 啊。 真正的 状态怎么个看法啊？就它得活泛点、是吧？ 对，如果它是就是活的话就看它动不动嘛，那如果要是它本身就是冰鲜的就看它那个饱含水分这个程度。主要还是靠那个就是闻一下它的味道。 嗯，怎么闻、什么味儿？ 真正的海鲜没有什么味道，可能是淡淡的海水味儿，可能是霉味儿。那如果比如说这个鱼真的就是鱼味儿特别重，就特别腥了那样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它已经开始腐败了嘛。嗯，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去买海鲜的话啊，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地方，买的应该都还算是比较新鲜的。那接下来就是烹调了，因为收拾的过程呢一般现在就是老板都代劳了，我们就能省很多心、 嗯、 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是收拾的不太干净，就是因为收拾不太干净不太到位呢，有可能导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呢出现一些问题。那你跟我们说说一些注意事项吧，就是在烹调之前哪些地方一定得收拾干净了，这个鱼啊或者是虾蟹啊才能做的味道更加鲜美。 这个也得分别的说啊。 嗯， 像鱼的话基本上比如说鱼鳞它肯定会帮你打掉，然后内脏会帮你拿出去，但是肯定打得不干净，要自己再弄一下。然后尤其是就是腹内，它腹内是有一层腹内膜的，很多的海鱼比如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带鱼，它腹内也是有一层膜，黑色的，要把这个膜全部都洗掉。那再有就是它贴着那个脊柱的那个地方，你用指甲划一下，它那个里面有一根特别粗的血管，要把里面那个血液也要洗出去。然后表皮，带鱼表皮它是一层那种就是粉末状那种反光的东西，那个也要擦洗特别干净。 嗯， 包括就是长的鱼鳍的那一块也要完全剪干净。基本上这个带鱼洗完了就特别白净，基本上属于半透明的状态，它这样就没有异味了。 嗯，这个收拾鱼吧，反正一般呢在市场上他帮你收拾的呢也就是七七八八。 嗯， 那真正回来我们还得再好好的拾到才可以哈。 对对对。 那除了带鱼之外，其他的像我们买的一些比如说家里面常见的，我估计是什么鲈鱼啊、草鱼啊、鲤鱼是比较多的，那么收拾起来是不是跟刚才同理呢？ 对，是基本上同理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家里那个鱼头要是不吃的话，就直接让那个 就店主把的那个鱼头去掉就得了。 嗯， 鱼头还是里面，就是它的腥是来自于那个血液，它的鱼头里还有很多血液嘛， 哦、 就可以去掉了。 但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特别好爱吃个鱼头。 嗯，也可以这样，比如大家喜欢做那个清蒸鱼嘛，可以把鱼头切下来，先用水泡泡，把里面的血水泡出去，然后把那个鱼鳃开开之后，把那鱼头能立在盘子上，然后鱼头跟鱼身子是分着蒸，蒸完再给它组合在一起，您再浇汁儿啊，弄什么的，就是调个味儿，它就比较好看。然后它的成熟度也不一样，因为鱼头肉比较厚嘛，它的成熟度其实不一样的。您要是整条鱼的去蒸的话，把鱼头蒸熟了，鱼肉其实已经老了，蒸的话还是要时间短一点。 好，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鱼呢，可以给它分开了来煮。 对对对， 嗯， 包括把鱼肉直接就片成片儿，直接就是滑熟，或者是简单的去蒸熟， 嗯、 它那样蒸好之后，它每片的肉是翻着的，就特别好看。嗯， 就实际上本身也不破坏这个整鱼的形象， 对对对， 只是呢，您在烹调的时候呢，先做这么几道工序，然后再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鱼，那么摆上桌一样也是挺好看的， 对， 是吧？ 包括家里的蒸锅肯定是圆形的，那如果这个鱼特别长它不好放，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圆形的盘子把鱼肉片成片之后就转着圈的码，然后蒸好了是非常好，跟一朵花一样的嘛。 嗯， 然后把鱼头放在中间。 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聊海鲜啊，其实这个海鲜所包括的这个内容啊特别多，肯定是一期节目说不完的啊，我们就先紧着这个重要的说。我们先说鱼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鱼，提到了怎么去挑鱼，怎么去收拾鱼，那么还有呢就是烹调。那家里面现在最常做的几种方式呢，无非就是清蒸，然后就是红烧，然后就是煎呐、啊、或者是炸一下。嗯，我们现在 或者水煮鱼， 或者是水煮鱼。我们现在说说最常见的这个清蒸鱼吧。哪些鱼比较适合清蒸呢？ 适合清蒸基本上就是瘦小一点的白肉鱼都适合清蒸。 嗯， 基本上大家常见就是鲈鱼、桂鱼这种。 嗯，而且要挑小一点的是吗？ 对对对，这个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的，基本上在一个一斤多或者就是600到800克吧，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太小的话就没有肉嘛，太大的话就太厚，肉太厚不太蒸熟，或者是它蒸的比较老。 哦，明白了，就是甭管咱家几口人啊，你人多的话你可以多买两条， 对，多买两条， 尽量买这个，不要体型太大、 嗯、 也不能太小的，大概就是 600到800克这样。 哎，这样的鱼的鱼肉比较肥美、嗯、而且它是这个体型啊个头都比较合适的哈。 对， 嗯， 就是刚刚好嘛，就是、嗯、 好。还有就是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清蒸皖鱼。皖鱼是不是就是 皖鱼？就是草鱼， 就是草鱼。 它只不过就是临上市之前给它喂一种那个就是泡熟的豌豆，它是一种特殊的饲料，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肉会变成脆的，就脆脆的，那个东西叫脆肉皖。这个我还真知道、 啊、 这个、啊、 就是草鱼的变种是吧？ 对， 草鱼的分支哈。 对，它就是临上市的时候喂一种饲料，它的肉就会发生改变、 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草鱼啊就或者是皖鱼啊有一个麻烦，就它刺儿比较多，当然它就长这样、 嗯、 我们也没辙啊、 嗯、 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那种土腥味儿，做不好的话呢就是清蒸的时候就会不好吃，这个怎么解决呢？ 嗯，所以基本上它的一个调味儿，以一个它基本上会做成那种麻辣的，就那麻椒的，现在比较流行藤椒的那种麻口的会做的比较多一点儿、 哦、 然后基本上会切鱼片儿，只要鱼片切得够细，它是连着那个细刺一起去切的，切得够细的话是不用摘刺的，就是你是舌头感觉不到，然后你吃这对身体也没有伤害那样。 哦，就是说像 做成鱼片，对， 就像这种 清蒸那种比较少，因为它的体型比较瘦长，蒸出来也不太好看。嗯， 就是像这种，就是可能它本身带有一些土腥气的鱼，压根儿就不适合清蒸。 对，因为 反而适合做那些 就是河水鱼嘛，就是淡水鱼这样的、 嗯、 淡水鱼。都不太适合清蒸，除了有几个品种，比如说那种长江刀鱼什么那样的 啊， 那就太贵了 啊，贵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是。 那个说到这个清蒸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健康的吃法嘛，鱼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物啊，所以大家呢也都愿意清蒸，因为它做法比较简单，相对来说呢保存的鱼肉的这种营养成分也比较完整。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家常里面比较适合清蒸的鱼呢，首选是鲈鱼，这个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草鱼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最好应该是用其他比较厚重的一些方法来做，味道能更出得来。 还是海鱼蒸出来其实更有味道，因为它本身带那个海水的那种香味儿 啊。 还有一种现在就比较，就现在您要去市场逛，其实鱼的品类特别多，您可以尝试着这些，或者问问摊主哪个适合蒸啊，哪个适合怎么样的。 这明白的不就在这儿了吗？我们还问什么摊主啊？你帮我们推荐推荐呗。 就是比如说我说真鱼，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鱼 啊，就长什么样，脑子里没概念。 对，真鱼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鱼。它就是特别瘦长，跟一根筷子一样的，瘦瘦小小的那样的。它那个鱼肉基本上是那种纯透明色，做好之后，然后它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是最平衡的，鲜味也足，也没有刺儿，然后就是嫩度也足够好。 贵吗？ 那不贵，这种都叫海杂鱼，其实 哦， 它可能会放在一堆儿，它就是什么鱼都有，都叫海杂鱼，也有可能是丹麦这样。 好吧，这位听众还给我们发信呢，说吃了一辈子清蒸鲈鱼了，得换换口味了。小高能给推荐点别的品种吗？刚才我们说了啊，真鱼虽然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脑子里没有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到市场上去问一下啊。 对，它是卖海水鱼那个地方才会有这个。 好，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鲳鱼，就平鱼那样的嘛，它叫鲳鱼，也有比如说就是黄色的白色的都有，然后比如说那种黄花鱼，现在有就是国外产泰国产那种黄花鱼也挺好，很便宜，它一条大概也就一斤左右的，大概也就是不到20块钱 啊。黄花鱼不是说都一般都红烧或者是炸小黄鱼吗？也可以清蒸吗？ 可以清蒸，那可以清蒸的 啊。 然后比如说那种鳕鱼除了煎也可以蒸，其实什么鱼都可以蒸，只是看您最后的调味儿，如果这个鱼味儿本身不大，您就可以就是用那种淡口的，比如一点点酱油啊那样的蒸鱼豉油这样的去调味儿，葱油。那如果要是它比较重，可以就是加一些花椒油啊什么这样的，就是淋在上面。 好好，除了鲈鱼啊，我们现在又有一些多的选择可以把它用来清蒸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清蒸的方法。在你接触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客人当中啊，就他们在家里面做清蒸鱼的时候，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怕它不熟，就初学者嘛，就是怕它不熟，就还有的就是，它没有味儿，蒸完了。 还有就是熟的太过了。 对，熟的太过了，没有味儿，或者是之前处理不好的腥气特别重，这种都会有，也有可能是没挑好，也有可能处理不好的腥气特别重。 那我们就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呗。 先从挑说呗。那活的就是活的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看它在那游，它肯定是没什么问题。那如果是那种冰鲜的，比如那种海水鱼，它基本上是没有活鱼的，都是冰鲜或者是冻鲜这样的。基本上就看眼睛，看它就是眼睛亮不亮啊，或者凸，就是是不是凹陷了。鱼的眼睛应该是突出明亮的，没有那种浑浊物，也没有那种就柳絮状的东西。然后看它的鳃，它的鳃就是它那个鳃盖是闭合的很紧的，就挺费劲才能扒开，不是直接就开开那样的。然后它鳃里面的颜色应该是那种红色或者粉红色是比较好，如果它发白了就说明不太新鲜，里面微生物很多了。就还有就是就看它的屁股那块儿，如果它屁股那块儿是突出的，说明它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就不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鱼尾巴那个地方啊？ 对，就是肛门嘛。 就是偏下的那个部分啊。 对对对， 因为它的那个臀部不像别的动物的臀部那么明显， 就在尾鳍的后边，在尾鳍的边上保护着。对，包括鳞片啊，别有那种掉鳞啊，或者就明显能看到它有问题那样的。然后就是闻一闻味儿，就别那个鱼腥味特别重的那个。 好，那就说第一步还是从选食材的新鲜度 对 来 判断哈。那么食材如果本身选的够新鲜的话呢，够好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就是选的食材也还可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蒸出来之后呢，多多少少还会有那么点儿就是奇奇怪怪的味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能就是调味儿不够吧，比如大家都是切那种葱姜片儿，它盖着姜的地方可能就会好一些，那不盖姜的地方就不太好，或者比如料酒的量啊，或者是好多人就不在乎这个盐，蒸的时候就很少盐，其实蒸的时候也要放盐的，或者是先把鱼腌一下，这样就简单腌一下，腌个5分钟10分钟，这样也会很有效的，就是去去味儿，还有白胡椒粉这种的 啊。那好，我们把这个烹调之前的步骤把它仔细的说一遍啊。鱼收拾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装在一个器皿当中。那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可以简单的腌一下。 怎么腌？ 料酒、盐、白胡椒粉，然后葱姜。葱姜的话，我这边建议还是能打成那种葱姜水比较好。比如食物料理机打，或者用那个摩擦的那个擦板给它磨了，然后给它融在这个料酒里边，然后给它均匀的涂抹上，这样它就涂抹比较均匀，又看不见大块的葱姜，这样就比较好看嘛。 之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用的方法就是把那个葱段或者是姜的比较块大的那个姜块塞在鱼肚子里面， 对，或者垫在盘子底下这样的 这个不是说不行，但是不如你刚才说的葱姜水的效果好。 对，它那样葱姜水是完全把味儿都打出来了嘛，您那个葱姜它不可能切那么细，然后它那味儿不会出来的。 好，就是 不那么充分。 首先把这个整条鱼身上抹上一遍这个葱姜水啊，最好是葱姜的汁液。 对，然后这个鱼身上是要打花刀的，打打花刀。如果那鱼肉太厚的话，也可以就直接片成片儿，然后蘸好了，然后码好也可以。完了之后，这个鱼蒸的话是需要就是上气儿之后再蒸的，然后蒸的时间要短一点儿，基本上控制在10分钟以内。其实如果是火特别壮的话，应该在个8分钟左右就足够了。蒸够比如说10分钟了，然后把火关了，不要打开盖子，再焖一会儿叫虚蒸，再蒸个8分钟左右，你再打开盖子。然后找它肉厚的地方，用那筷子或者牙签插一下，插里面大概10秒，然后拔出来，看一眼那个筷子头，摸一下，闻一下，它是不是有温度，然后它是不是有腥气，就知道这鱼是不是熟了。 如果还有点味儿呢，就再蒸会儿是吗？ 可以再蒸会儿，也可以就是趁着这会儿，您就稍微再打打花刀，再加一次葱姜水也可以。 再加一次葱姜水。好，刚才呢你也说，其实在蒸的时候就应该把盐放好，那个盐是什么时候放呢？ 盐就是就 和在那个葱姜水里面 了，对，和在葱姜水里，和成一个也跟碗汁儿似的东西，直接和在里面。 好， 家里有小刷子，刷在上面也可以。还有就是有的鱼，比如说你就说草鱼，它比较瘦，它基本上不含什么脂肪，可以在鱼肚子里面加一些肉馅儿，把那个肉馅儿里面加入大量葱姜水，填到鱼肚子里面去蒸。 哎，这也是个新鲜的吃法是吧？ 这样的话，那个、肉馅儿它有一些油脂嘛，然后就感觉到就很鲜嘛。或者您可以尝试用一下那个羊肉，鲜字不就是鱼字和羊字嘛，对吧？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氨基酸特别多嘛，也可以加一些，就是肉馅是起粘合作用，也可以就是在肉馅里加大量的一些山珍类的东西，比如蘑菇，那山珍海味就都有了，就更好吃。 这倒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吃法，因为之前我们吃清蒸鱼就是白白的一条鱼，那现在这个鱼肚子里面可以不放葱姜块了哈，可以把刚才小高说的这个肉馅或者是一些山蘑之类的哈，填在这个肚子里面， 对对， 那是别有一番风情哈。 对，而且这鱼要太厚的话，应该是先把鱼片开，但是别片断，然后把这个鱼就整个趴在盘子上，这样的话就是它肉比较薄嘛，然后蒸的时间就会短，它就会嫩。 好，我们有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就是冻了的鱼，就被冰冻过的鱼拿出来还能清蒸吗？还会好吃吗？ 清蒸是可以，好吃的话它肯定鲜味就会减少，但它相对的腥味也会减少。也还好，别冻时间太长，冻时间太长的话 它基本上就没什么味道了，没什么味道的基本上会做那种比较重口味的东西，麻辣的红烧的这种比较好。 好，清蒸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家里面常做的就是红烧的做法了，而且也就是一些不是新鲜的，就是不是鲜的鱼，一般都是冰鲜的或者是冻过的鱼，做红烧的。那这些鱼适合做红烧的鱼可选择的品种是不是也比较多呢？ 对，基本上也是所有的鱼都可以红烧。 嗯，家里面最常见的呢？ 最常见的北京人喜欢就带鱼，然后黄花鱼这种比较多，或者是那种比如比较少见的，比如说马哈鱼这种，或者是那种肉块比较大的鱼都适合红烧。还有就是鲤鱼。 好， 鲤鱼因为土腥味更重，所以就适合红烧。 那说到红烧鱼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呢？ 红烧鱼的话基本上就是烧的汁儿太薄了，它就没什么味道，还是盖不住它的味道，或者是烧的味儿太重了，它就发苦了，因为红烧是要加一些糖的。 就是那个汁儿要调的足够好， 对， 才可以和它这个味道相媲美。 是的，是。 那这是汁儿啊，那么在之前我们都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基本上红烧鱼的话都是整鱼或者是鱼块比较多嘛，像带鱼的话就是鱼块，然后要那种不太大的那种鲤鱼什么基本上就是整鱼。它要经过一个炸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炸的时候如果它那个鱼的表面含水特别多会崩锅嘛，很危险，这点也要注意。 就是说所有红烧做法的鱼之前都是要经过炸这道工序的是吗？ 对，如果不炸的话基本上就叫垮炖。 哦，这样的。那我们先说说这个炸啊，是怎么个炸法呀？这个油温呢怎么掌握呀？ 还是推荐用那种就不粘锅平底锅那样的去煎。然后有两种煎法，一种是不挂糊，直接就煎鱼皮。然后还有一种是挂糊，挂就是鸡蛋和面粉或者淀粉调的这么一个糊，然后给它挂在上面去煎。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挂糊那样，因为它比较吸味儿，也保护鱼皮。那如果不挂糊的话，就是油要稍微的少一点，然后这个锅要先用那个姜擦过，它就不沾鱼皮，那鱼皮会保持完整。要是挂糊的话，就是油要稍微多一点，然后最后煎完之后可以把最后剩那点糊汁儿，它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鸡蛋嘛，可以再加个鸡蛋，然后再摊成一个蛋饼，然后再一起红烧，然后那个蛋饼的味道其实我觉得比鱼还好，就更受喜欢。然后还可以加入大量那个蒜瓣儿，那个蒜瓣儿一个是增加味道，一个是做好之后那个蒜瓣儿也非常好吃。 说到这个鱼啊，清蒸鱼呢我们吃的是这个鱼鲜的味儿啊，那说到这个红烧鱼呢，基本上它那个汁儿的味儿应该是占绝对比例的。 小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鱼汤拌饭嘛，就是这个东西。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步骤啊，基本上经过煎制或者炸过之后呢，它也就基本上算是熟了。然后这个最后一步就是开始烧它了。那么这个汁儿怎么调呢？ 煎好之后，比如说带鱼吧，它中间那种大块的要留下来红烧，像尾巴那种比较细小的您可以再复炸一次，就直接蘸椒盐吃了，这就是一鱼两吃嘛。然后那个汁儿的话基本上是生抽、老抽，然后白糖、五香粉、蚝油这么一个混合物，然后比例的话您自己去看着弄就行，您选颜色重点多放点老抽，颜色浅点的话就少放一些，但是还是推荐多放一点，有颜色更有食欲。然后可以把那个腌鱼的那个葱姜再加在里面一起煮，然后先把这个东西煮的半开，或者是开了之后再关小火，这先把这锅汤先做好，然后把鱼码在里边，然后盖上盖子转小火，这样的话这个鱼没有经过一个沸腾的阶段，它就那个糊不会掉。然后您盛出来的时候它也是整齐的一溜，它就特别好看这样。 OK， 这道红烧鱼就算基本上完成了啊。好，我们先进广告。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欲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小高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关键词呢就是海鲜啊，海鲜其实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那么主要说的呢就是鱼虾蟹蚌。鱼呢，除了我们常做的清蒸和红烧的做法之外啊，那么家里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推荐的方法呢？ 比较接受的，比如说，鱼片儿，北京有糟溜鱼片儿，然后川菜有水煮鱼片儿，然后也有以前留下的，比如说抓炒鱼片儿这种，都比较多，还有一些什么糟卤鱼，反正做法很多，基本上跟肉的做法差不多。 好，那我们、那我们就选择咱们老北京比较爱吃的这种糟溜的来给说一个吧。 嗯，糟溜的话， 首先说家里面好做吗？ 首先它是得片鱼片，这个片鱼片它就有很多种方法， 技术活是吧？ 对，它要比如说那种鱼肉比较紧的那种就可以片比较薄的，然后鱼肉要比较瘦的那种要片夹刀片，它显得鱼片大。要是鱼肉比较厚的那样呢，然后或者里面有刺儿的，它都有各种方法，有的要先剔刺儿，然后有的它首先它还得开片，其实做这鱼片也不是太容易。或者您可以试着让那个就是摊主能不能帮您去把这东西片成鱼片。基本上大家常做的或者喜欢吃的还是水煮鱼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水煮鱼不是也得切成片吗？ 也是要切成片，但是这个口味的话大家更接受一些。 好， 嗯， 那么家里面做水煮鱼方便吗？ 做水煮鱼还可以，跟水煮肉片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更讲究这个嫩。然后或者酸菜鱼，酸菜鱼其实家里更常做。酸菜鱼的话因为是就是有卖那个成品的酸菜鱼调料的，所以就是调味上更简单。 主要就是把鱼选好了切好了，基本上就比较省事儿了，是吧？ 对，酸菜鱼其实家里更方便做一些，而且它用不了这么多油，它吃起来更健康一点也。 好，说到这个水煮鱼啊，我们都知道水煮鱼好吃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跟那个炸大鱼一样，就是满屋子都是味儿。 嗯， 对吧？ 炸带鱼也是，就是谁家一炸完带鱼之后，就满楼道飘的都是那个炸带鱼味儿。我们有听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小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特爱吃带鱼，但是每每炸完之后呢，屋子里那个鱼味儿啊特别冲，说怎么能够让我既把鱼越吃了，那么炸鱼的味儿呢也能够小点儿。这好像除了开窗通风之外， 开窗通风，开抽烟机 啊， 也就是这些，或者是比如说他炸鱼的时候会崩那些油点儿，然后在墙上，那个其实味儿也挺重的。 嗯， 还有就是炸好之后，这个油趁着它还热的时候，它会冒烟嘛，然后及时的加盖儿，或者炸的时候要加盖儿，这个也会避免一些。还有就是，比如炸好之后可以用柠檬再擦一下墙这样的，它也会就是去一些味儿，但是也没有太好的方法，也就是这些， 还是会多少有些味儿的哈，但是能够尽量的把这个味道减小到最低、 嗯、 是吧， 对对对、 嗯、还有听众呢问到了酥鱼，说怎么做酥鱼，就是连刺儿都可以吃的那种。 首先这个鱼要选特别小的那种的，就是能炸得透，然后能炸到入骨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个技术就是浸炸，就是先把这个鱼挂好糊，或者就是干炸的话就不挂糊，先大概五六成油温，这个鱼然后油多一点，把鱼腌好了之后下锅，然后就把火关掉，或者离火，或者关特别小的火，然后大概得炸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这个鱼骨子就酥了，然后这个肉也是熟了、嗯、然后把里面那个，然后再把鱼捞出来之后重新开火，因为这会儿它鱼肉里面含的油特别高，重新开火加热到七八成左右，再把鱼第二次下入复炸一下，第一次是浸炸，第二次是复炸，高油温是为了把里面那个油脂逼出来，然后捞出来再晾干，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挺好的酥鱼。有的是还需要再就是再红烧一下，红烧的时候加一点醋，它那骨头也会酥。 嗯，选择做酥鱼的鱼是不是以鲫鱼为首选呢？ 酥鱼啊、嗯、酥鱼反正我常见的或者我用的还是带鱼。 哦，带鱼也是可以这样的。 对、 嗯、 然后用那种就说那种国产带鱼，然后那种瘦瘦小小的那种的，就是笑话说就跟表带一样那样的带鱼嘛。 有的时候买了这个表带式的带鱼，它不太适合红烧哈，因为没有什么吃头， 对对， 所以做成酥鱼呢，倒能够整条的把它吃进去哈。 对，然后包括炸好之后、嗯、这个酥鱼是可以直接吃的嘛，蘸椒盐，然后也可以做那种春饼似的卷饼，就是烙饼卷带鱼嘛、 啊、 就是那个东西， 再来点葱是吧。 对， 嗯，好，都是新鲜吃法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小高有没有什么适合小朋友吃鱼的一些新的方法，不知道是多大的小朋友啊，因为小朋友都不太会摘刺儿嘛、 是是是。 小朋友吃鱼好像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做成鱼丸比较多，还有就是那种清蒸鱼、然后片儿比较厚的那种哈。 对，小朋友的话还是喜欢比如色彩丰富的，然后没有刺儿的，然后没有这种异味的这种鱼，基本上还是就是海鱼为主，因为海鱼没有那种细小的刺儿，然后肉厚一点的，比如您要蒸鱼的时候可以也是说把它片成片，然后码成一盘子，它比较花哨，然后中间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彩椒，比如说木耳，让它增加颜色，然后包括最后淋的酱汁儿，其实是现在有很多酱汁儿可以选择，不光是咱们传统那种酱油啊豉油这种东西，因为酱油豉油的话其实不入味儿，还是不入味儿，您可以试着用一些酱类的东西， 比如说 泰式甜辣酱，它是那种就是发粉红色橘红色这样的，然后它是酸甜口，把它淋到鱼片上，因为它是酱它不是汁儿，它会挂在这个鱼片上，颜色又好看又入味儿。 哦， 泰式甜辣酱基本上就搭所有海鲜都很搭 啊、哦、嗯，你这么一说我们倒是能够想起来，就是平时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蒸鱼的这些现成的这种汁儿哈，就你淋在上面之后呢、 嗯、 你再去吃那个鱼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必须还得去蘸那个汁儿才有味道。 对，没什么，确实那个东西没什么味道， 您要喜欢一直这么清淡的话，您是还可以。您要是吃惯那种红烧鱼，再吃那个就不太好吃。 嗯，但是这种酱反而能够让这个味道更入味一些。 对，因为酱它是稠的嘛，对，它那个味道更重一些。啊、然后比如说，也可以试着，比如蒸的时候，也可以先把酱刷在上面。然后其实有很多酱可以选择，比如说豆瓣酱，当然需要处理一下啊，这个酱要比如炒一下或者稀释一下。比如说可以试着用一些。比如黄酱那种葱伴侣那种黄酱也可以，当然它可能出来味儿比较怪，但是个人有个人喜欢嘛。 嗯，不妨尝试一下。 对对，或者把几种酱兑在一起，比如说现在有什么沙茶酱，比如蚝油也可以直接就抹在上面也可以。 对， 嗯， 生活是需要创新才有新意的， 这个才是做就是进厨房的乐趣。 对、嗯、这个烹调其实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尝试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啊。这位听众啊说，前两天啊有朋友给送来好多小鱼儿，说就河里捞的，大概是10厘米左右长，说我们家呢是先煸后焖，但是里面那刺儿啊、嗯、没那么软，请问怎么做好吃啊？ 啊， 普通的小河鱼儿。 哦，知道知道，它基本上就杂鱼嘛，基本上什么鲫鱼啊，什么那种小鱼都会有。还是一个是处理干净，但是有的那种特别小的那样，我见的有一些人做连内脏都不去，都根本不处理，鱼鳞也不去。 嗯， 因为它很小嘛，直接就是大量的那种葱姜水啊、料酒腌一下，盐，然后腌一下，完了之后挂糊。或者不挂糊直接炸，像刚才那样浸炸，浸炸完了再复炸，复炸之后它里面那个鱼骨就酥了，完了之后就熬一锅那种的，就是什么贴饼子熬小鱼儿，就是这个东西嘛，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挨着水的地方都会吃这东西。 嗯， 嗯，那也就是炖呗。 对，只不过之前先要炸一下，给它炸得比较透。嗯，还、 哦、 然后挂了糊之后它就不会碎嘛， 然后再炖， 然后再去炖。对， 嗯，好，那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清蒸啊，说过了红烧，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炖吧。 嗯， 一说炖就是垮炖，垮炖哈。嗯 嗯，其实炖跟红烧其实就是界限也不是那么分明的。对，基本上就是看之前炸不炸，嗯，或者炸怎么炸那样的。 对，这个鱼啊，它炸过和没有炸过再去把它这个烧熟了有什么区别啊？在口感上， 嗯，炸过之后，比如说小鱼它鱼骨会酥，然后要是大鱼的话它就是鱼肉更紧实，不会烂，因为鱼不像肉那样怎么做都不会烂嘛，就是鱼很容易就是一碰就碎了嘛，比较嫩嘛，它炸过之后就是蛋白质凝固，它比较紧，它就不会碎，它保持一个鱼形。 嗯， 再一个就是炸过之后它那个味道会去很多，就不那么腥了。 哦，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讲究这个少油嘛，少盐嘛、 嗯、 所以很多人在做鱼的时候呢不愿意经过炸的那叫工序，那就直接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除了它有的时候容易这个碎之外，但是家里吃呢也就不讲究那个好不好看了。那我们在炖鱼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对，它可以不碎，这个就是炖鱼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葱姜垫到锅底下，然后把调料先都炒好，然后加水，开火，加盖儿。然后这个水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再把鱼拿那俩铲子搭在里面，然后压在葱姜上，然后水一定要没过鱼，就水稍微多一点没过鱼，然后转小火加盖儿慢慢炖，这样的话鱼就不会碎，然后时间稍微长一点也会更好吃。 嗯，还有听众说到了说特别爱吃那种鱼冻，这个是不是鱼晾凉了之后都会有鱼冻啊？ 啊，对，鱼晾凉都会有鱼冻，还有的是用鱼鳞去做。 嗯， 也有这种情况。 哦，鱼鳞也能做鱼冻？ 对，鱼鳞是可以做类似肉皮冻的东西的，叫鱼鳞冻，但那个工艺比较复杂， 一般家里面不太容易完成。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嗯， 鱼冻是因为鱼皮里含有胶质，嗯，就类似就猪蹄儿那种就胶质。 其实我们自己做完鱼之后，就是如果有剩下的那个， 嗯， 盛在那儿，然后晾凉之后或者放在冰箱里， 嗯， 都会发现第二天就冻成那个了。还有人特别爱吃那个哈。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您要喜欢吃那个，可以炖完鱼之后， 特意就留下这个，但是中间要过一次筛子，这样鱼冻的话里面没有调料，吃起来更喜欢那样。然后这个鱼冻其实还专门是道菜，就是鱼冻拌饭，是专门有这种菜的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后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和生吃有些关系。现在呢就是我们除了下馆子啊吃一些生鱼片之外呢、很多人呢从各种角度出发，比如说从经济的角度啊，从卫生的角度出发呢，也愿意把这个生鱼买回家去自己来吃。那吃生鱼我觉得主要还是食材最重要吧。 对，食材最重要、然后它新鲜度嘛，然后就操作方法，比如要整块的鱼在家里切的话，就要注意这个案板和菜刀上面那个微生物的含量，尽量用一个新的或者它独立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不要用那个就是您常用那个抹布去擦这个东西，那个抹布的细菌是最多的，尽量还是用一个新抹布或者是已经烫过那种 啊、就说如果家里面经常吃这样的这个生的海鲜的话呢，就专门准备这么一把刀和这么一个板儿和这么一个抹布，就专门干这事儿哈，不要混着用。 对，包括切水果什么是可以用这个的，生熟还是要分开的，这个很重要，尤其夏天到了，这个就特别得注意。 嗯，当然选食材还是第一步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这个卖生鱼的也比较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文鱼。 嗯， 一说三文鱼就是老。大家就老说日式三文鱼、 嗯、 这是真的从那边空运过来的吗？能保证那个新鲜度吗？ 不是，这个是一个误区 啊， 就是三文鱼它是就是鲑鱼的一种，鲑鱼有30多种都是鲑鱼，比如说大马哈鱼、红鳟鱼都是鲑鱼，然后当然市面上也有很多人拿这个去以次充好、去冒充这个三文鱼。三文鱼的这个专业名称叫大西洋鲑，它是大西洋产的鲑鱼，它才叫三文鱼。现在市面上那些就是好多都是南美的那种，它已经不是三文鱼了，它只不过类似，它只是那种鲑鱼，就是南美鲑鱼。然后三文鱼的话会出，就是我们去市场的话可能会见到10种价格，它可能从产地来区分这个价格，然后从冰冻鱼到冰鲜鱼再到纯鲜鱼，它的新鲜度是不一样的，您看都是很新鲜的，但它其实就是里面的质量差很多。 哦，那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呢？ 基本上还是去一些大一点的地方，然后选择就是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这种鱼是比较安全的。 嗯，所谓高它这个区间是多少呢？ 就是每斤不要低过50块钱吧，这种 一斤三文鱼 应该在好品质应该在个80块钱到100块钱之间是纯鲜的。那如果80到50就是冰鲜的，50以下就是冻鱼 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像这种生的鱼片呢，也不适合一次性吃太多啊。那你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比如说，咱就说一家三口吧，一次大概买多少就可以了，一顿吃完。 基本上就大概是一拳头那么大量或者更大一点儿，也就是这么多。一次吃太多也不太好，它也口感，因为三文鱼脂肪含量高，口感也会腻。再一个就是也是安全角度，不要吃太多这种。 好，这是三文鱼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可以用来生吃的还有哪些比较好的选择呢？鱼类 基本上家里常见的就是三文鱼，或者买一些它直接就是切好块的然后塑封起来那种，比如说白金枪还有北极贝是比较安全的。然后红金枪的话就不建议大家选红金枪，因为红金枪的那个要求处理的那个要求太高了，再有红金枪的价格区间特别大，像我们进货的话每斤从50块钱到1500块钱都有红金枪。 哦， 它能差这么多， 就是如果非专业人士的话可能会挑不好是吧？ 对，它可能因为它是冰冻鱼，它不存在这种安全问题，但是它的口感肯定不是像您想象那样子。 最常见的还是 三文鱼比较多。 嗯， 然后像是那种淡水鱼或者那种活鱼做的那种尽量大家不要去做，因为淡水鱼的话它里面是有寄生虫的， 像海水鱼的活鱼基本上也不太好买。 这里面其实水还是蛮深的哈。 对，因为这个看着是把一个鱼切成片就好了，可能操作很简单，其实它是进门容易，但里面的那个门道太多了。 嗯，刚刚你也说了，就是三文鱼其实它的档次也拉得挺大的，价格也不一样。那么从这个口感上和质感上，我们能看出什么样的区别来呢？ 嗯，就是目测的话，好的三文鱼它的颜色特别正的那种橘黄色、橘红色那样的，然后表面就是全是油脂，几乎不含水。如果您真的能用手摸一下或者用那个纸擦一下，它就是油。然后切好之后晾着，如果没吃，它就是一层油亮特别明显。那如果是冻鱼的话，因为它经过零下四度了，它就是有一个就水分子那个膨胀嘛，会出来那种冻豆腐的感觉。然后它、 哦、糟了吧唧的。 对，它然后它里面就含有很多水，就是您一摸它是水不是油，然后会渗出水来，然后它颜色也会发白。 嗯，好，选好了食材之后呢，其实吃就很容易了，因为它是生吃嘛，所以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处理啊，主要就是把那个调料调好就可以。其实很多人就喜欢不蘸调料吃，就直接那么吃、也能够品到它那种鲜美的那种肥厚的感觉。 嗯，它这个中间还要切嘛，它切其实这个学问也很大了，包括切多厚，是竖着切还是纵着切还是斜着切都有，用不同的，比如做寿司就是斜着切，你要做鱼背做刺身就是横着切，要是鱼腹做刺身就是片，这其实学问也挺大的，说的话不太好理解。 哦，那我们就买切好的吧。 对，您就直接买切好的也可以。然后调料的话，如果不蘸，就是不蘸它那个传统那种酱油跟芥末那样的，反正我自己吃是不蘸的，基本上就是 直接吃， 就是柠檬。黄柠檬啊，青柠檬，或者有一些那种比如说辣鲜露啊这种东西。然后我还见过有的人是蘸什么辣椒粉、辣椒油，然后蒜末、姜末，这种也都有，这是个人口味了。 嗯 嗯，我是喜欢就是直接蘸柠檬就好了，或者蘸一点盐这样。 好。那如果说按照传统的吃法呢，就是酱油配点芥末，这酱油啊还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炒菜那酱油不太一样。 对，不一样， 应该用一种专门的酱油， 它就是鱼生酱油。 嗯，实在要是不好买的话，就是买那种海鲜酱油也可以，实在没有就是生抽然后稍微兑一点水，让它变得更稀一点会更好，因为口味太重的话影响这个鱼的口感。 嗯， 或者直接在酱油里加柠檬汁也可以， 然后再调一点芥末是吧？ 对，这个芥末是不放酱油里的正确吃法。芥末是要抹在鱼片三分之一处，然后在没蘸，因为您中间是用筷子夹嘛，一边抹芥末，一边就是没抹芥末的地方蘸酱油，然后一卷再吃，不要把芥末调在酱油里，这种不太正宗。嗯， 你看。合着吃了这么久的三文鱼都没吃对啊。 对， 通常我们就是在外面吃三文鱼都是给你一碟这个酱油，然后旁边给你一个芥末，然后很多人都是把那个芥末调在那个汁儿。 基本上大家都这么做，而且特别喜欢用那种管芥末，那个芥末也不太好，那个管芥末里面是不含芥末的。 啊，那是什么呀？ 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的一种东西，大家觉得这个味儿很重、很辣、很过瘾，其实那个不太健康。 啊，就它配出的芥末味儿、其实压根儿跟芥末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对，它是模拟的那个芥末味道。 明白了，就是正宗的吃法啊，咱也学学啊。以后就算不跟家吃，咱们上外边吃，咱们也得学会了啊。那个芥末呢，是抹在三文鱼片儿上的、而且还不能全抹，是抹在三分之一处。 对， 哎，那面呢是不抹的。 对， 然后拿抹好的这个。再去蘸这个酱油吃， 对，然后 这是正宗的吃法， 然后再一卷，在抹之前边上他会给你配柠檬，拿柠檬一攥、把柠檬汁淋在鱼片上，然后直接抹，然后蘸，然后吃，然后那个东西它也不叫芥末，其实它是山葵、它是类似芥末味道的一种植物啊，长得像小莴笋一样的。 好吧。 那这个大家误区还是挺多的，只是约定俗成这么叫，就跟着这么叫下来了。 行吧，这个别说做不容易哈，吃也不容易、 对，包括它，你去外面吃，它底下会垫那种叶子，绿色的那个是紫苏， 紫苏哈， 对，紫苏用的话、要把你叠那个杆儿去掉，就然后用那个紫苏再卷着那个蘸好味道的那个三文鱼片一起吃，那样就口感层次更丰富， 讲究啊。 哎呀，时间是过得太快了啊！我们其实像这个虾呀、蟹呀、什么蛤类呀，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啊。没关系，反正整个夏季都属于它的这个旺季，我们可以慢慢说啊。下次请小高来呢，专门说这些啊。我们把这个鱼再说一些啊，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听众问到这个三文鱼头，说有一次孩子买回来说要煎，我就没煎好，怎么煎呀？我先学学吧。 煎三文鱼头不用挂糊，然后先用流水把那个三文鱼头化冻，或者鲜鱼的话先就冲一下，因为它表面有粘液，它那个鳃里面是有粘液的。冲洗干净之后用布把上面那个水擦干，一定要擦干净。然后平底锅稍微多加点油，油烧的稍微热一点。 用什么油啊？ 基本上就没有味道的油，就是大豆油啊什么这样的 都可以啊。 对，不建议用花生油这种东西。然后直接就是首先是切口，要把鱼头片开的啊，片成两片儿的那种的，然后切口朝下煎，煎完之后再煎有皮的那面，有皮那面煎的时间要短，要保证那个皮的完整性，然后再把它返回来，这就煎好了。煎好之后直接加热水，出那个鱼汤就是白色的，里面可以加豆腐，加一些葱姜胡椒粉，简单的一些调味就行了。水开之后把浮沫打掉，转小火稍微多煮一煮，这样的鱼汤就是那种乳白色，基本上三文鱼头会做鱼汤的。或者有烤箱做成烤三文鱼头也是非常好吃，三文鱼头胶质含量特别多。 还是非常健康美味的哈。 对对对， 好吧，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下回呢我们请小高来呢就说说其他的海鲜类，鱼虾蟹棒之类的啊。那么咱们先攒着，那就下回再说。好，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阳台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领取健步鞋，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这鞋子啊，低把命厚，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弹力很好，不要脚黏。饭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 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是的，瑞麟羊奶粉呢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特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柔软舒适，轻盈方便，鞋前呢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接触适度，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走路跳舞更轻松。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4007106108，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 好多朋友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钱，更何况是老年专用，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设计，一个电话4007106108就免费送了。是的，我们不断重申和强调，本次活动是瑞麟作为赞助商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一次公益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但是这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每位朋友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限领一双。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重复申领，特此说明。倒计时最后2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各位，本次发放健步鞋的数量有限，送完活动立刻截止。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4007106108，4007106108，稀缺名额速速领取。由于线路全。